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1章，上文我哋讲到县官老爷咧同一休大师倾完偈，咁啊夜渐深啦，突然间听到外边乒乒乓乓咧击鼓鸣冤噃。牙差走入嚟啦，袁老爷，出边有人报案喎，要唔要升堂啊？袁官老爷讲啦，哎呀，乜呢两日咁多呢啲事嘅咧？琴日两单命案都未搞掂，加油嚟升堂。大人啊，大结果之人上前升堂。钟牙亦系咗一声咧。跟住逼逼逼逼逼逼逼逼逼呜咁升堂啦。袁太乙爷坐喺中间，一拍个惊堂木，何人嘅鼓？只见到院衙外面呢走咗几个外乡人入嚟，而后面呢就跟住九叔啦、文才啦同埋秋生，仲揽住只狗添。只见到其中个乡亲呢啪一声跪低， 禀告袁老爷，我哋呢度呢就嚟告状嘅。 哦，你要状告何人啊？ 禀县老爷，我哋就隔离呢个黄石镇嘅。 黄石镇？ 冇错，我哋就黄石镇过嚟嘅。 一边讲啫，外边有两个乡亲抬两条尸入嚟，一睇之下呢，哇，就系、是、蛇精上身嗰两个乡亲，嗰两个大汉呢。袁官老爷睇到，哇，又抬两条咸鱼入嚟，有冇搞错啊？即刻就讲啦， 你哋系做乜嘢？黄石镇距离呢度山高路远，你哋要报官都系去黄石镇嘅啫，关我哋咸水镇又有乜嘢事呢？ 另一个乡亲就讲啦， 梗系唔系咁讲啊，袁太爷，我哋虽然系黄石镇嘅人。因为我哋村长嘅发现啊，我哋条村呢一日到黑就唔见咗啲人，今日靠一个道长啊帮手指引，一路咁追踪过嚟，最终呢就揾到咗个源头咯。 乜嘢源头啊？ 源头就系呢度嘅史家公子啊，史大包，即系你哋嗰个包少呢？ 哦，又关呢个宝少乜嘢事呢？ 我话唔好听，你估我哋山长水远行过嚟啊，好过瘾啊！咁啊，梗系关佢事啦。我哋条村啊，成日啊闹虫灾啊，啲曱甴啊、蜘蛛啊，仲有啲失踪人口啊，全部都系撞钉，交通嚟耕田，啲虫啊、蚁啊、蛇啊，系咁咬晒我哋啲田，真系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。后来才知道呢，就是呢个史大包勾结呢度嘅奸商，叫做何有福，作埋啲妖邪啊，捉咗我哋几个乡里过嚟。嗱，呢两条尸呢就系证明咯，我哋又唔靠乜嘢，我哋知道呢，呢个何老板啊死咗，呢个咪史大包啊又系死咗，咁啊人死为大，啊冇嘢嘅，要佢哋赔翻多少咁至咯。 好。有啲咁嘅事情咩？ 系啊，阿吴生啊，呢啊问下我哋自己乡亲啊，全部都知道啊，闹黄粉都带咗唔少过来噶咯。 另外几个乡亲呢，自啲渣啦就系咁喺度吵，又话人啊虽然死咗啊，作奸犯科啲罪魁祸首呢，就俾呢个九叔啊帮手咧就搞掂晒噶啦。一边呢就对住九叔个千恩万谢，一边就会撞过何老板。同埋呢个宝少两家人夹粉搞佢条村。仲讲到宝少刘爷叫怪老子呢攞啲蛇精嚟到勾引啲女仔啊，偷鸡啊，偷猪啊，仲话如果你唔信呢就叫埋村长同村长夫人过嚟做证咁。袁官一听个头都大埋， 有啲咁嘅事？ 係啊，刘爷你唔信嘅话呢，我依家就即刻就掟返去叫埋我哋村长过嚟同你对质。 袁官老爷望望九叔，见到呢个外乡人今朝都仲喺度嘅，咁就问啦： 呢位道长大人，我可以帮帮乡亲做证。你又点做证呢？ 好简单啫，问鬼。 袁太爷一听到，整个人向后一褪，争啲啊坐落地下。 问鬼呀、啊？你嘅意思即系话，人虽然系死咗啫，魂仲喺度，我不妨招佢哋嘅魂上嚟，当面对质啦。 话未讲完啫，外边入边拎白冷啊，嘈生晒啦。袁太爷暗暗啊，观望望出去， 外边有乜嘢事啊？ 暴头行入嚟，见到九叔微微左左一， 禀大人，我哥死过二胎，上本话要告状我，吓乜又系佢哋啊？系啊，不过今次咧，佢哋就话系诬告我。 一边讲住啫，外边就嘈乱巴闭，一群人行入嚟，原来四个姨太一路揞住个鼻，一路闹住入嚟，隔篱呢仲有几个乡亲，即系黄石镇嗰啲乡亲呢，一路指住佢哋八婆前八婆后咁样闹，一边行入嚟，哇，冤崩难凑，一望之下咧，见到后边有个来福管家噃，即系朝头早啊赶九叔走嚟收屋嗰个咧，只见到佢系成身湿滴滴，行近一闻啫，咦，成身又屎又尿。袁官就问啊， 哎呀，你哋呢个做乜嘢啊？ 四个姨太啊讲啦， 哎呀，袁老爷，你啊真系要同我哋申冤啊！呢几个人啊白撞，又喺我哋门口掟屎掟尿， 系咯，我哋食紧饭，啱啱用紧膳咁啊，甜品都未食啫。出边咧呢班嘅乡下佬啊，系咁出边掟屎、啊，哎呀，真系滑鬼突嘅，搞到我哋来福管家呢，俾佢掟到成身都系。佢哋仲话我哋冇嘢啊，生前啊同阿宝少啊咩谋害佢哋村啊，搞到佢哋村啊唔见咗15只猪，两只牛啊俾人毒死咗。哎呀，有冇搞错啊？我哋正正经经开茶楼噶嘛，就算要偷佢啲嘢啊，都唔会去到黄石镇咁远啦。我猜 一边讲啫，啲乡亲啊还口咯，一个二个死八婆。就是你个老公啊，冇阴质啦，山长水远都嚟搞我哋条村，咁啊而家死无对证啊嘛！袁官老爷一拍惊堂木， 哎，你哋慢慢一个一个讲，哎呀，本官头都戴埋啦。 九叔呢个时候行上嚟讲啦， 大人，而家嘅情况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 不如咁咧， 不妨我哋招阴魂上嚟作证啊！ 袁官一见到九叔个样，成个人又顿翻低。 要鬼上嚟作证，你唔好贪口爽哦。 几个姨太指住九叔讲啦：， 哎呀，又系你嘅神君啊！今朝仲鱼唔够咩？哦，夹埋啲咪乡下佬嚟老屈我哋啊！有冇搞错啊？你两条眉毛连成一字形咁。烂身烂世学人哋老牛照乱草做咩呀？想保你个契家婆呀、啊、好心你屙督尿照下你个样先呀、啊、叔。 九叔个不闻不问，林姓一喝， 文才臭神。 嘿师傅，跟住一手拿扎溪钱出嚟往前一撒，四个姨太一睇到， 哎呀，我猜。 猜猜咩呀？你哋老爷琴日先过身，你哋屋企冇准备呢啲嘢咩？ 四个姨太俾佢咁样一窒，哑口无言啊！袁官一望呢， 系噃， 四个阿太个个茶枝荡粉咁，再仔细望望只眼角啊，挑立性冇眼泪嘅， 不过双眉一皱，呢、这个要招魂嘅话，咁啊 啱啱腾紧鸡啫。 阿弥陀佛， 一声佛号，一休大师又喺内堂度行咗出嚟咧。袁官老爷一睇，大师驾到啦，连忙起身。 啊，大师，你喺度就啱啦。你身上有冇啲咩佛珠啊？嗰啲咁嘅？善哉善哉，有道是生平不作愧于心事。半夜敲门也不惊，有贫僧喺度， 大人，你又惊慌乜嘢呢？ 元老太爷一听到啫，又系噃，唔好咁失威先，即刻板起块面，静一静衣冠。 这个本官一向公正严明，神神鬼鬼我都无所禁忌嘅。而且呢度系公堂，啊嚟人啊，为本官前面定候差遣。 啱啱讲完啫，只见到堂前啊刮起一道阴风，九叔啊两步踏上前，手中黄符一着，啪一声，隔篱啲灯全部熄晒。淨係得返九叔手上面嗰度符係光㗎啫。 文才、秋生点灯。 文才同秋生係咁样一声，跟住喺背脊嘅包袱里面抽两支好大嘅蜡烛出嚟，一人一边动起支蜡烛。九叔剑指一舞，手上面又多咗张黄符， 三味真火。 随即手一扬，两张黄符点咗两支大嘅蜡烛。文才同秋生好似攞住两个火把咁样，企喺大堂嘅两侧。四个姨太见到咁嘅阵势咧，全部缩埋一嚿啦。咁啊，来福管家咧，因为俾屎淋过，只见佢系双脚震腾腾咁，不由得啪咁啊跪低咗。九叔一见到咁嘅阵势啫，仲俾我吓到你？随即喺袋里边一碗白米啊洒洒出嚟，随即啊刮嚟一道旋风。 何有福？何有福？天理循环。然请你上堂作证。阴魂鬼位夹夹与律令。 话音一落啫，啲溪钱就冇落地，慢慢一股旋风咁样盘旋喺堆米上面。而啲米呢被啲阴风一卷，慢慢又变成一条直路。九叔就随即攞咗个馒头出嚟，攞起三支香，啪一声无风自然。只见九叔将三支香插喺个馒头上面，一放就放咗公堂中间，元老太爷咧隔住啲咁嘅牙差喺后边装下装下，咦，真系好似有啲料到咁噶噃。啱啱捽咗只眼啫，只见九叔就讲啦：， 大家睇下，我有福上堂。 阿拉何有福，现今鬼魂上堂作证啊！ 大家一听到呢把声啫，不由得毛管都冻埋。再睇下地下啲白米啦，只见到地下嗰条白米路咧，出现咗只脚印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五六只脚印就行咗去插住香嗰只馒头前边。九叔就讲啦：， 何有福，现身说法。 咦、哎，一边何老板嘅鬼魂就出现啦！哇，见鬼啦吧。四个姨太啊，来福管家佢哋个个当堂吓到鬼杀咁走，只见到何老板嘅鬼魂向前一数， 你哋都对得阿拉住啦，阿拉事挂未何？你哋几个就喺度争身家，啱啱喺屋企仲大鱼大肉，嫌我死得唔够快系咪啊？争就算啦，仲要害我个侄女饮一停。你哋都对得阿拉住咯。 一边讲，何老板一边諗住行过去咯。九叔向住何老板嘅鬼魂一指：， 喂，何有福，企好说话，唔好乱走。 只见到前面就唔知边个姨太讲啦：， 哎呀，老爷，你啊唔好咁讲，老爷，系你当时吩咐我叫阿任大小姐咧去嗰度茶馆帮手，系你叫我噶噃。 另外一个姨太讲啦：， 系咯系咯，老爷，当时你就话，就算嗰个宝少靠唔住都好啦，咁啊，叫佢抛头露面出嚟，反正佢都死完老豆死正种嚟噶啦。咁啊，边个富商睇到？咁啊，边个嚟提亲噶嘛？ 何老板的鬼魂顿时一窒。 阿拉是这样讲过，但是阿拉没叫你吞晒他的家产。 不是、老爷，你本身的原意就是说叫任大小姐过来，谂住就要攞晒佢啲身家，卖佢俾宝少咁啊？系咯系咯，老爷，当时系你叫我哋咁做嘅啫噃。虽然系我揾宝少翻嚟嘅， 啱啱讲到呢度啫。九叔啊，慢慢踎低，摸摸隔篱只狗仔，啊，真系冇示威咧。隔住个三手画到虚空符，中指向前，向住个狗头眉心一揿，只狗啊晕咗啦。霎时之间啫，何老板个鬼魂隔离呢多咗个白影啦噃。只见到呢个白影慢慢就飘咗过嚟，鬼声鬼气咁讲： 你仲记得我？ 哎呀，又系边个呢？只见到阿三姨太大嗌咗一声： 哎呀，宝少，系咪宝少啊？ 只见到嗰团白影呢？指住三姨太就喺度嗌啦： 你个贱人，明明系同我夹计，要将何老板啲身家压过嚟嘅，而家就好啊！见我死咗啫，连一杯水酒一炷香都唔烧俾我，你呢个贱人！我仲话将个大宅送俾你添。 啱啱讲完，突然间对面有把声嗌啦： 唔系噃，宝少，你唔系话俾我嘅咩？点解你同呢个贱人又有一手啊？ 全场人当堂啊静晒，一望原来系四姨太。四姨太啊指住个白影讲啦： 哈，你当时系话净系鍾意我㗎咋，估唔到你同呢个贱人都有一路。你讲啊，间屋系俾我定俾佢？ 只见到果团白影一扎， 啊，我有咁讲过咩？哈，你唔认啦？当时你探我嗰阵咧，就唔系咁讲嘅。你话将呢个死老鬼谋死咗之后啊，两间茶楼俾我，连你嗰间屋都系我嘅，点解而家俾咗阿三噶？ 三姨太即刻又企起身，指住四姨太闹咯。 喂，你把口干净啲好噃。嗰晚我见到宝少明明入咗阿姨间房㗎噃。我同佢冇嘢㗎，你唔好老屈我啊。 来福管家隔篱喺度拗啦。 哎呀，你个贱人，原来呢阿门字我同呢个宝少又系有一腿嘅。 三姨太讲啦。 哎呀，我冇啊，你唔好听佢乱噏啊，佢屈我咋呀，呢只咪衰嘢，做咗鬼都要屈我嘅，你睇下佢奸道啊，佢个样。 二姨太就讲啦： 喂，好啦噃，宝少系同我瞓过一晚，但系我就冇要宝少啲嘢噶，你唔好屈我啊，我就要死老鬼嗰两间茶楼嘅啫，我啊唔似你哋咁贪心噶我。 来福管家隔篱就讲啦： 喂喂，你啊唔好唔记得我。我啊嗰晚帮你哋睇水噶， 二姨太啊指住来福管家讲啦： 你咁嘅臭下人，你话嗰晚如果唔系你屙夜尿啊，点会俾你见到啊？喂，讲到明五十两，我俾咗你噶啦噃。 喺边边度有五十两啊？你唔好乱噏喎。 三姨太捋起衫就指住来福管家讲啦： 哎呀，你咁死佬啊！又话系得三十两嘅，仲有个廿两呢？去咗边啊？打斧头学人哋。 大姨太隔篱讲啦： 你哋一人小句啦，总之我就系老爷嘅原配，我唔理你哋点分啲茶楼，两间祖屋都系我嘅。嗱，趁老爷喺度啊，以后六面讲清楚啊。 呢边一路系咁嘈啫，九叔佢哋隔篱呢，全部乌晒嘴。文才细细声控过周生六讲啦： 喂喂，原来啲有钱佬啲圈子咁乱嘅咩？ 系咯，仲精彩过胭脂度睇嗰啲啊！只见到前面阿宝少同埋呢一个何老板两只鬼魂咧，栋笃企，你眼望我眼，何老板只鬼魂啊望住九叔讲： 咁啊，阿拉就 九叔啊望住讲啦， 啊咩啦，走啦，我有福，时辰到啊，走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个大姨太系咁啊走上前。 哎呀，老爷，你唔好话走就走啊！你讲到明嗰两间总屋系我嘅先、啊，系咯系咯，嗰两间茶楼系我噶噃、啊。 呢、这个又讲 哎呀，宝少，我都知道你花心噶啦，但你应承咗嘅嘢唔可以唔做噶噃、 啊。而正当系呢个时候咧，衙门门口嘅阴风一阵刮起，当堂吹到每个人咧眼都擘唔开咁滞。声铃声啷，声铃声啷，一边响住啲锁链声，跟住嚟到三道鬼影，两个鬼咁高，中间嗰个咧肥肥突突咁，俾人锁咗中间。好啦，咁又系边个嚟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